8-8-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 金三角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出产地，那里的制毒贩毒人员有组织成系统，既凶狠又狡猾。多年来，缉毒干警们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与他们展开了一场场生死较量。和平年代，禁毒缉毒成为激烈的战场。中国缉毒秘密战讲述了缉毒警察们为了守护人民的安全与毒枭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国缉毒秘密战，作者陈实，演播武文。 冯卫国早已订好一间封闭好的小包间，仅有一处独立的观景台。当冯卫国带张桂刚和卢卫平走进包间里，一位中年的妇女已经坐在那里等候了。她见冯卫国进来，便主动上迎：“ 冯处长，我接到你的电话就赶来了。” 冯卫国对张桂刚介绍：“ 哦，这是文化馆馆长刘敏杰。我想在外面问些情况比较方便，免得8点钟再去文化馆动静大，影响了可疑人。我们边吃边聊吧。”啊， 张桂刚礼貌地说：“ 哎，这么早就把刘馆长叫出来，的确有些急事想要了解一下。”“ 不用客气，都是为了工作嘛。” 刘敏杰说得很认真。张桂刚顺势瞧了他一眼，圆圆的脸庞，白净朴素，典型的江北之人。这时冯卫国冲着服务员叫上了：“ 来啊，三老样，外加4碗格格面，4碗豆花，多加点辣椒，老娘包子，豆干，再来4个麻辣串，快点喽。”“ 好嘞。” 服务员应着走了。卢卫平在周围观察了一番，作为侦查员，他懂得分工和自己的职责，对于在外调查说话，要的是保密和安全。不到5分钟，服务员端上了所需的食品，大家也随意吃起来。“ 我不叫你，别进来了。” 卢卫平在门外对服务员交代道，并一直坐在外侧吃饭。“ 刘馆长啊，你在文化馆多少年了？” 张桂刚边吃边随意地问。“ 算今年有18年了，我参加工作就在文化馆，没动过地方。”“ 你们馆里有搞美术的吧？”“ 有2个美术老师，5名舞蹈老师，3名声乐老师，钢琴、小提琴、民乐老师有7-8个，还有……” 张桂刚打断问：“ 美术老师有姓费的吗？”“ 没有，男的姓马，叫马春林，油画老师，女的叫田香琴，画工笔画。” 冯卫国追问：“你想想，以前有没有姓费的画画的或退休的？”刘敏杰想了想说：“ 没有啊，退休的有一位也不姓费，有什么事吗？” 张桂刚性子急，两下子把一碗豆花、老娘包子吃了个干净，然后抹了抹嘴：“ 刘馆长，有件事啊，需要你帮忙。我们抓住了一个毒贩子， 他的货是从文化馆一个姓费的画家手上买的，我们想找到这个人。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们有一个女舞蹈老师很有经验，她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这些年，跳舞的青年甚至老年为了追求刺激，偷偷吃摇头丸。 张贵刚感兴趣地问：“哎，这位舞蹈老师叫什么呢？” 他一定接触过吸毒舞者。 他叫朱丽化，很有功底的舞蹈老师，早年在歌舞团跳独舞，因为受伤了才来到我们文化馆。 冯卫国买了单，然后走到刘敏杰身边小声说： 我们在侦查一起大的贩毒案子，出于各种原因，我们以秘密调查为主，在没有确凿证据前不惊动民众，所以啊，你配合一下，我们以群众身份或以爱好者身份今天进入文化馆。 我是国家干部，这个我明白，我会全力配合你们调查的。 张贵刚满脑子在算计，忽然他走到刘敏杰的面前说： 先见朱丽化。 好，我安排。 刘敏杰回答。缉毒警察在没有抓住嫌疑犯证据时，很难认定谁是贩毒者。对于一些吸毒人员，则可以化验认定。而张贵刚追查的并非一般的贩毒马仔，也非查处吸毒者，而是跨国毒品交易的幕后指挥者。张贵刚和冯卫国分工，准备对文化馆重点排查。文化馆的地理环境很别致，也很有江城风韵，坐落在江北的江边半山坡，一座红瓦斜楼顺山而建，远远望去仿佛栖居在山与江的鸟巢。张贵刚站在与文化馆相交的山坡上，望着多处可以通行的水路以及小路和不远处的立交桥高速路，心想这文化馆可真是一处分散和隐蔽之地。 本书作者陈实深入一线，曾与缉毒警察并肩行动，用3年时间完成此书。他也曾深入边境及10多个省市缉毒一线，采访数百位缉毒英雄、亲属、毒贩、吸毒者，通过此书表现了中国禁毒缉毒警察与毒枭毒贩斗智斗勇展开的一场场生死较量，以及缉毒战线英雄们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不畏牺牲的献身精神。本书不仅再现了缉毒禁毒战线干警们的真实原貌，同时书中还融入了当今最新的防范毒品知识等元素。中国缉毒秘密战正在为您播出。 文化馆有多个美术、音乐、舞蹈等功能室，来往的学生和社会各类人员比较多，也比较杂。刘敏杰很精干，很快让张贵刚在一间休息室里见到了刚下课的舞蹈老师朱丽化。朱丽化边擦着汗边主动说： 刘馆长和我说了一下，有什么问题你们尽管问，我知道的毫不保留，而且我也一直在做戒毒宣传工作。 朱老师，直说了吧，我们抓到一个贩毒的，他交代说是从文化馆一位姓费的画家手里买的，说是中间托人送到快递箱里，拿到货交了钱。我们通过快递箱附近的监控查看了，但大多是背影，而且时间长了，取快递送快递的人又很多，很难排查。 张贵刚又说：在文化馆你见过姓费的画家吗？或者其他的可疑人？朱丽化听后没有马上回答，而是静思了片刻后说： 前些日子有个女子在我这儿学舞蹈，半夜半夜的不睡觉，3天2头不来，后来我才知道她偷偷吸上了毒，再后来被重庆女子戒毒所收留了。 冯卫国追问： 她叫什么名字？在哪个女子戒毒所？ 她叫冷静，28岁，上个月刚去的，在第二女子戒毒所。上周我还去看过她。 冯卫国说，我马上联系第二女子戒毒所，这是个线索，也就是在文化馆里开始吸毒的。他的货是从哪来的？走，边走边联系吧。 张贵刚说着转身给朱丽华递过一个电话号码。 有事打这个电话，记住要保密。 我明白，我配合公安缉毒好多回了。 电话打了过去。第二女子戒毒所在重庆的近郊，是一个相对独立并且空气新鲜的地方。一幢白色的大楼，后院有相连的辅助楼，是女学员的生活区和工作区。女学员每间宿舍整齐划一，床铺很整齐，统一有序，像部队战士宿舍。紧靠后院的一幢楼房是女学员参加劳动的车间，平时正课时间可以在那里干些活。生活区里还为女学员配有活动室、乒乓球室、健身室和放映室。在楼的顶层有几间心理辅导室，足可见第二女子戒毒所对女子戒毒人员的关怀和人性化的教育。 冯卫国和戒毒所的领导层很熟悉，他们是缉毒与戒毒的关系，侦查与破案，时常和这里的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张贵刚多次缉毒查处女子贩毒人员达200多人，并多是由女子吸毒人员提供的线索。张贵刚更了解戒毒所的成员，在这里青年女子居多，违法人员、受害人以及特殊吸毒病人都迷失在毒品之中，海洛因、冰毒、麻古等等是他们一失足成千古恨。这里有曾经的大牌车模、演员，还有妙龄的舞者。在这里可以看到美女茶艺表演，有古琴弹奏，还有艺术体操和独舞。如果不是在戒毒所见，会由衷地为他们的人生而赞叹。但是毒品把他们变成了另一类犯罪之人。在附属楼顶层一间心理辅导室内，冷静穿着戒毒服坐在椅子上，看到张贵刚和冯卫国一点也不紧张。他似乎把接受这种心理培训和问话聊天当作一堂课。张贵刚直接问，你叫冷静，在文化馆学过舞蹈？ 老师好，我叫冷静。 冷静站起来很礼貌地回答， 我在文化馆学过一年舞蹈。 冯卫国连忙用手招呼，语气十分和气， 啊，你坐下说，不用客气， 我们问你什么你如实回答就行。冷静点点头，大眼睛里流露出一种对生活的渴望。张贵刚身上的电子网络系统都与同学同衔接，所问的关键问题、姓名、地址，包括电话号码，甚至嫌疑对象的形象描绘，都将用高科技分析辨别同步提供给张贵刚。 你吸的是什么？张贵刚问。 海洛因。 多长时间了？ 1年3个月。 你这是第几次进来了？ 冷静低下头小声回答， 第二次。 货从谁手里买的？他叫什么？ 冷静抬起头望着张贵刚，依然轻声地说， 我都说过了，我以前不知道什么是海洛因，到文化馆学跳舞后接触了一些人，他们让我先尝尝，说累了一天吃一点好休息，就这样慢慢离不开了。 冯卫国插了一句， 怎么离不开了？什么感觉？多长时间吸一次？ 对于这些问题张贵刚太清楚了，用不着去问，他急着知道冷静从谁的手上买的。 我谈恋爱吹了，心里烦，总失眠，吸了海货就平静多了，可两天不吸，心慌乱难受，骨节像蚂蚁在咬，心脏的血管澎湃难忍，等吃上一粒就好了，又舒服了。 冷静说着，有一种回味。 没办法，不吸难受，吸了更是灾难。 张贵刚打断追问，带着一股威严。 你还没回答我，谁给你的海货？ 冷静眨着眼。 一开始就是跳舞的舞伴，他给我几克，后来他走了，介绍我到快递箱取。 他叫什么？男的女的？ 男的，50多岁，好像姓费。 冯卫国睁大眼问， 姓费叫什么？ 不知道叫什么，只见过一次，以后再也没见过。 张贵刚逼问，两眼瞪着他。 你用的海货从哪里拿？ 我发短信，一两个月从快递箱里取。 短信？怎么发？又发给谁？ 冷静想了想， 对方也总换，先发 DG 空格3324，也发 DF 空格3303，发的量都是固定的。 钱打到哪里？ 张贵刚又问。 每次都不一样，打到一个地下银行。在这之前我都说过，账号都熟背了，110-3358-20001。 张贵刚又问了一些细节和冷静提到的姓费的，及时与同雪彤对接，并把一个个号码和账号传了过去，很快得出一个惊人的结果，让张贵刚又有了新的发现。张贵刚对冯卫国说， 走，文化馆美术创作室。你有了线索？ 冯卫国边开车边询问张贵刚。 通过信息网络最高识别系统，已经锁定了嫌疑人方位。 张贵刚接着说，经过解码和追踪，分辨出了地下账号的出入。 看来这一系列的毒品地下交易和扩散，都是由代号金星一手操作的。而这个代号金星，直接由缅甸军哥帮最先进的网络平台掌控，非常隐蔽。 怪不得以前查过多次都是抓了几个小马仔。 这个代号金星的背景可够深的。 近几年国际制毒贩毒疯狂，不仅涉及国内，而且形成了以缅甸、阿富汗到哥伦比亚、墨西哥等为中心的毒品隐形市场，形式类别多样，贩卖与吸毒形形色色。尤其是发生在金三角和湄公河的惨案令世人震惊。作者陈实走进中国公安缉毒警，与他们零距离接触，深入侦查与缉毒的最前沿现场，写出这部纪实文学作品。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陈实的作品《中国缉毒秘密站》。 文化馆和往日一样，进进出出的人不少，每个教室都在上课或教学。然而在四楼的两间美术创作室却显得安静了许多。刘敏杰带着张贵刚和冯卫国来到美术室，只有画工笔画的女老师田香琴在专心画着花卉和蝴蝶，看上去十分专心。刘敏杰上前要想问田香琴，被张贵刚用手在后面制止。其实张贵刚一进田香琴的画室就静了下来，他只想安静地在观察墙上的一幅幅作品。他似乎通过画作读懂一个画家的内心世界和他的行为动向。一幅小鸭图，毛茸茸的嫩黄衬托出青草的翠绿，很有童心和情调。张贵刚又仔细看着另一幅作品《河趣》，大片荷叶，纹路清晰，两滴水珠闪亮，透出绿叶的干净。 一只飞翔的蜻蜓在寻找落脚点，那瞬间的动态非常精致。冯卫国忍不住上前碰了下张贵刚，小声说： 哎，怎么看上画展了？不干正事了？ 张贵刚还是没说话，走向侧面仔细地观察了一会儿田香琴的现场画画。只见他心静如水，面目平稳，且眼睛专注，神态表现在他拿的小楷毛笔画每一朵花都是那么静雅，特别是对叶子的工笔画法精细到毛发的程度。张贵刚叹服了，转身拉着冯卫国悄声地离开了那间画室。这回馆长刘敏杰有些摸不准头脑了，出了门便问张贵刚： 一句话没问就走了？ 张贵刚笑了，停下脚步简明地说： 不用多问，这位女画家所有的作品没有离奇的变化，画工笔需要超强的耐心和静雅，而现场看田香琴在作画时的心与境是那么统一。 有一定道理啊， 冯卫国说， 我也有同感。 刘馆长，能打开另一个画室吗？ 张贵刚提示道。刘敏杰走过一个拐角，指着404室说道： 这间就是。 敲了几声没有反应，刘敏杰拿出一串公用钥匙，找了找把门打开了，很客气地说： 啊，请进，这个画室是我们一位油画家的，他叫马春林，现代派画风，据说他画的画年轻人很喜欢，特别是有钱的年轻大老板抢着买他的画。 冯卫国问：他怎么没有来啊？ 他呀，整个一个夜猫子，他晚上创作，白天睡觉，而且有时晚上有激情，通宵画画。 张贵刚看到画架上有幅画完的作品，是男人的自画像，两眼微睁，高鼻梁，嘴紧闭着，线索构图都显得正规标准。 这就是马春林的自画像，这张最像他本人， 刘敏杰介绍。张贵刚再一看，一面墙上挂着九幅同一题材内容的自画像，而且每一幅都有不同的变化。第一幅清晰准确，颜色准确，第二幅刨笔走了样，颜色变红，第三幅结构不成比例，五官大小不一，开始混乱，最后一幅严重变形，色彩鲜红，并且多处有绿色，像梦幻又像发泄。 在中国缉毒秘密站的新书发布会上，张璐采访了本书的责编刘晓辉。 环环相扣，坏人到底是谁？因为它里头有卧底嘛，有很多这个生死卧底，有献出生命的。它是像电视连续剧一样，它是有情节的，它其实就是一部看电视连续剧的感觉。啊，大概29个章节哈，因为这个禁毒和缉毒工作的它这个保密性，所以我们这里边的人物呢都是化名，但是所有的事迹全是陈实老师也是作者在一线采访事实。就这本书也引起了影视公司的关注，还不是一家关注，就据我所知，香港的是比较大的这个公司就特别关注。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中国缉毒秘密站》，作者陈实，演播武文，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解忧书房。 更多更好就等于更幸福吗？资源有限，生命有限，人类该如何追求无限呢？掌握知识就能拥有智慧吗？不如来解忧书房吧，我们可以用阅读、体验和思考来练习平衡身心，寻回幸福时光。